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既然弗兰德院长他们不准备帮助我们猎杀魂兽，我们就必须要有所计划。按照大师的计算，这次我们获得的魂环在3000年到5000年之间效果最好。当然，越接近5000年，对实力的增幅就越大，但魂环的吸收也将变得越困难。我想你们都没忘记小三上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候的样子吧？那时候他虽然顶住了，但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一不小心就完了。所以你们要赶快想好自己的目标，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，还要考虑到自己能吸收的程度。 不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具体会碰到什么魂兽，等遇到年限差不多的魂兽时，我们先将其打倒，令他失去反抗的能力，然后再仔细辨别他的年限最适合谁，就由谁来吸收。如果每个人都不适合的话，我们再将他放了，你们看如何？ 好，那就这么办，怎么动手还是由小三进行指挥。 小奥，在进入落日森林前，你先制作出一批飞行蘑菇场给大家，遇到危险也更容易躲避。同时大家不要忘记你们手腕上的飞天神爪，那不只是可以帮助你们在不利地形中行动，也可以用来逃命和抓取魂兽。但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要是魂兽的实力太强，就不要轻易动用。遇到合适魂兽的时候，我会优先以控制技能限制它的活动，然后你们集体攻击，只要别将其打死就可以了。奥斯卡，你不但要负责给大家补给，同时也要注意给魂兽补给，万一大家手中了令魂兽濒临死亡，你也要不吝惜你的恢复大香肠。蓉蓉，你的任务最简单，遇到情况直接开九宝琉璃塔辅助大家，竹青负责侦查，我、慕白和小五主要负责攻击。都清楚了吧？ 清楚。 弗兰德虽然走在前面，但他的耳朵始终听着后面的动静，此时听着唐三的布置，脸上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笑容，碰了碰身边的大师。 小三真不像个孩子，心思缜密，遇事不慌，连知道了自己身世后都没怎么影响修炼，听说还从七宝琉璃宗赚了一笔。小刚，你把他让给我怎么样？或者让我也挂个老师的名头如何？ 你是他的院长还不够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小三将来也是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。 这倒也是，说实话我真希望时间过得快点，30年，哦不，或许是20年之后，恐怕就是他们这些孩子的天下了。 要是直接跳过20年，你我不也已经老了吗？ 哼，你还知道啊？那就不要耽误时间了。 说着弗兰德朝柳二龙的方向努了努嘴，大师表情一僵，又重新恢复了原本的样子，看得弗兰德一阵火大。可这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他虽然与两人都很亲近，但毕竟不能替人家做主，他那大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也知道如果逼得太急，说不定大师就会再来一次失踪，那是柳二龙更加承受不起的。从天斗城到落日森林很近，这落日森林也可以说是以天斗城为中心，附近大部分城市中魂师猎杀魂兽的地方。唐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半年，但那时候他一直在冰火两仪眼旁边，只有离开时才在独斗罗的带领下匆匆领略了落日森林中的风情。所以再次来到落日森林，唐三依旧感觉到一片陌生。落日森林和星斗大森林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。星斗大森林位于大陆中央地带，是中心地带最大的魂兽森林，那里也是属于热带范围之内，森林中大部分都是以热带植物为主。而落日森林所在的位置在天斗帝国中央，虽然还算不上寒带，但温度也比星斗大森林那边要低上许多。这里的植物更多的是温带植物，所以在落日森林中行动要比在星斗大森林中容易得多。当然强大的魂兽一般还是喜欢星斗大森林那种热带雨林的，因此落日森林中的魂兽虽然不少，但修为能到万年以上的却不多，大多数都停留在了千年与万年之间的修为。 再加上魂师不知收敛的猎杀，以至于魂兽的素质普遍有所降低。现在想要猎杀一头适合自己的魂兽，不但要有实力，同时也要有耐心。此时距离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正式开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内不论是否有所斩获，史莱克七怪都必须要返回学院参加天斗帝国天斗城分赛区的预选赛。近日落日森林中已有半天的时间，路上遇到的魂兽数量与在星斗大森林是差不多，但素质却要更差一些。 休息一下吧，明天再找。 弗兰德看了看已经暗下来的天色，喊住了正在四下寻觅的史莱克七怪。有魂导器的帮助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两座营帐就已经搭建了起来。为了能在这魂兽森林内更快的反应，众人选择的营帐大而结实。四位老师住一座，史莱克七怪住另一座，而守夜的任务自然也是由史莱克七怪交替进行了。马红俊、奥斯卡和戴沐白三人负责管理营帐，女孩子们在柳二龙的带领下准备食物，而唐三则在周围游走一圈，用身上一些特殊的药粉将他们安营的区域分隔开来。这不但对魂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，同时也可以避免一些蛇虫鼠蚁的侵犯。当唐三巡视一圈回到营地时，帐篷都已经搭建好了。马红俊正用他那提纯后的凤凰火焰点燃篝火，篝火上架着一口铁锅。 老师，生火不好吧？ 哼，放心吧，这里又不是星斗大森林，不会有类似泰坦巨猿那种恐怖的存在。就算有魂师寻来，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。别忘了，我们黄金铁三角现在已经聚齐了，只要不是封号斗罗，谁也无法伤害到你们。整个大陆封号斗罗也不过十余人而已，就算碰巧遇到也没什么，他们那样的地位怎么会和你们来抢什么魂兽？北方和南方不一样，晚上很冷，有篝火和热汤，你们也能舒服一些，明天精神好才能更好地去寻找魂兽啊。 原来如此，这就是经验，看来我经历的还是太少了，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所变化，或许这就是我最需要历练的地方吧。 晚饭很丰盛，吃过晚饭之后，弗兰德简单地向史莱克七怪交代了几声，就钻到帐篷中休息去了。早在帐篷刚搭好的时候，弗兰德就做好了铺位的安排，柳二龙在最左侧，接着是大师，他和赵无极在最右侧。对于这样的安排，就算是大师也提不出任何意见，毕竟他虽然不敢接受柳二龙的爱，但也绝对不可能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过于靠近，尤其是在夜晚这种暧昧的环境下。弗兰德和赵无极都回到帐篷中休息了，柳二龙在篝火旁多看了大师几眼，也钻进了帐篷。可大师此时却犹豫了，那帐篷中的铺位他是仔细看过的，几乎每个人都挨着，翻个身都会隔着被褥触碰到。他虽然自问是正人君子，可身边要是躺着爱恋多年的女人，他无法肯定自己的心会不会动摇。一时之间，大师的心有些乱了。史莱克七怪这边，前夜负责守夜的是戴沐白，下半夜才轮到唐三。史莱克七怪其他人也都钻进了帐篷，只有戴沐白还在篝火旁。 大师，你也去休息吧，我到周围巡视一圈去。 你去吧，我待会儿再睡。 您不累吗？还是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们还要一直在魂兽森林里寻觅呢。 算了，反正我也累了，进去后立刻睡觉就是了。 这铺位的奥妙不只是出现在大师他们帐篷中，史莱克七怪帐篷内的铺位也同样是经过讨论后才决定的。马红俊是女孩子们最不愿意靠近的，直接踢到了最左侧的铺位，而朱竹清主动要求在最右侧。问题出现了，这就造成了必然要有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铺位相邻。戴沐白当然愿意在中间靠着朱竹清睡，但朱竹清却言辞拒绝。奥斯卡更愿意与宁荣荣在中间挨着，可也被宁荣荣立刻否定了。这样一来，睡在帐篷中间的女孩子就只剩下小五这个可能，而和他挨着的也只有唐三。 本来唐三是不愿意的，但架不住众人以他们身为兄妹为借口。此时众人虽然是合一钻进了被窝，但距离很近的唐三和小五却都是心如鹿撞一样。小五还略微自然一点，毕竟他另一边还有个宁荣荣，可唐三另一边的铺位却是空着的。这一躺下，他立刻伸直身体，一动都不敢动，唯恐自己碰到小五。但尽管是这样，小五身上那股淡淡的香气仍旧不断地钻鼻而至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